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三卷第87集。此刻萧定对战况的重视可以通过两厢书信往来的频繁程度看出，实在一夕之间急书数至，可见如果可能，萧定更想做的是御驾亲征，而非守在后方焦急地等待那些繁文缛节的书信。然而他此刻刚刚得回皇位，其位不稳，他不敢动亦不能动，于是他只能待在这里等待那个避不开的结局。战争都会有一个结局，或者胜或者败。胜了，深入敌腹已久的匈奴军锐气受挫，很可能便只能掉头回草原，这样一来形势力改，要收复失地之类那也不是难事。败了，败了就复杂了，是君臣弃城而逃，还是保卫京都呢？这个问题萧定没有在众臣面前提过，但他上位之后便复立了靖王为太子，并命令太子驻守原地，不得入京秦王。这个举措表示了萧定的决心，立太子是为了避免万一城破，自己沦落为筹码，重蹈了萧瑾的覆辙。臣子们感觉出了君王心中那份破釜沉舟，都有些不安。在朝上开始有以战场离京城太近为由请萧定南巡姓蜀的意见出现，萧定大怒，仗还没打怎么能够轻言一驾浮动人心，暴怒之下将上奏的官员连贬数级。众人见识不敢再提此言，这才将所有的目光全部集中到了闽江前线上。然而让萧定万万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承载着君臣全部希望的闽江大战并未以气吞山河的雄壮气势或者你死我活的悲壮姿态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是全然相反，在人们还措手不及的时候，他悄无声息地以一种让人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沉默地结束了。十万大军中出了叛徒，延卿的部署也未必就不周详，这些将军们殚精竭虑才想出的方案尚来不及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便在匈奴军的绕道偷袭中灰飞烟灭了。据说当匈奴人的前锋挥舞着鲜亮的马刀，以遮天蔽日之势出现在闽江南岸的时候，以新兵为主的天朝军惊得来不及反应，别谈结阵，连刀都来不及拔，便死去的人也不在少数，而更多的伤亡来自天朝方的溃不成军。十万人一旦乱起来，便如同巨大的乱流一般，完全无法控制。将军们呼喝的声音被淹没在败兵的惨呼和刀枪惊歌声中，试图逃生的兵士们如同无头苍蝇般不明方向的相互践踏，反而阻塞了原本可以逃离的路。当天朝众将重整队形的意图失败后，这场战斗已经成为了一场单方面的残酷杀戮。几天后，闽江的水流几乎被尸体阻断了，红色的血水无处可去，便掉回头往陆地上蔓延过来，淹没了附近的稻田。那一年田地里结出的麦穗尖上都带着一线奇异的鲜红，人们猜测那是新兵们不甘心的冤魂在呼喊作祟。闽江大战全军覆没和主帅下落不明的消息很快传入京城，朝堂上的萧定跌坐了下去，那是他最大的毒本。殿下的重臣们都难掩惊恐，他们彼此相望，在各自脸上看到了相似的神情，因而纷纷跪倒下来请求移驾姓蜀的意见，不约而同地在这次朝议中成为了主流。萧定茫然地看着比自己更加慌张的臣属们，无力地挥手示意退朝。在这片难以延续的焦躁和绝望中，一封快马传书的800里急报到达，正是这份急报让萧定跌落到谷底的心情稍微回升了一些。那上面写着，越华府宣言府的秦王军应召出发。这两支军队本来是萧定为了安抚百官在闽江大战时调来护卫京都的， 没想到闽江战火一闪即灭，京都离闽江仅仅500里之遥，任谁也想得到匈奴军不可能花费大力气打下闽江却就此退兵，接下来的目标必然是京城，而这两支队伍来得快的话，恰巧能解京城之围。萧定一面庆幸，一面发下手谕，命令其他各地节度使速来秦王。然而纵使如此，他依然不能安心。实际上，天朝高薪奉养的禁军在这几次与匈奴大军的交锋中早已经丧失殆尽了。所谓秦王军，不过是萧定在登基后发令给各地节度使征集的新兵，就作战能力而言，远远比不上之前的黑甲军，但在吃饭问题上却是一点也不逊色，如何发这些大兵的饷银成为了朝廷头痛的问题。萧定在这一方面一向挥金如土，舍得下本钱，此刻国家有难更是一掷千金，将萧瑾近几年收藏入小金库的近1000万两文银一次性全都发了出去。也正因此，此次征兵的速度惊人。然而有兵无将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朝中的高级将领或战死沙场，或下落不明，待众多秦王军队到达之后，谁来统帅，谁来带兵才能退敌，才成了真正影响大局的关键点。萧瑾的小金库只有一个，征兵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征下去，这1000万两花掉了，如果还不能退敌，天朝的处境就不仅仅是尴尬了，也可能是覆灭。萧定左右权衡，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而匈奴大军的铁蹄却时刻在逼近。傍晚，萧定终于叫来了杨如钦。杨如钦如今也已经年近30了，他此时已经比死去的杨良更为年长。长大后的杨如钦跟杨良依然有几分神似，但眉目上已经不那么相像。和杨良的温润不同，杨如钦的目光是锐利的，锋芒毕露。他不怕伤人，做重臣有时候就需要这份气魄。杨如钦早就料到萧定叫自己的来意，两个人略谈了一下当下的军情。 万岁是打算坚守了？ 哼，那般懦夫。 匈奴不日即到城下，万岁此举很是危险。 自太祖立此地为京，多少人的心血才造就今日的繁华盛情，遍地豪绅往来风流，给蛮子平白夺去，牛角牡丹的糟蹋，让人怎么甘心？何况此刻秦王军已在途中，形势未明，怎能不战而退？ 万岁此言有理，万岁如若真如他们所说南巡，必然引发军心浮动，那这京城是必定守不住的。 可纵使朕留守此地，又该如何退敌呢？ 这 朕赐你无罪，但将无妨。 万岁其实也想得到，此刻军中无帅， 朕近来签发的任命数不胜数，这其中便一个帅才也没有。 身为主帅，能要服众，志要超群，而这也不过是平日里所说的帅才罢了。 就知道你言下另有他意，直说吧。 匈奴主帅是右贤王绿炎，这王位是多年战役中磨练出来的，此人奸诈强悍，此刻随便提拔一个人，无论如何是敌他不过的。 萧定沉默了，两个人对彼此的话心知肚明，却谁也不先提那个名字。隔了片刻，只听见萧定轻笑。 所以朕该庆幸到底没杀他。 万岁圣明。 杨如钦离去途中，看到街前那个身影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诧异了。 他这才明白萧定方才的犹豫不过是做戏，实际上该怎么做他早有定夺，是非轻重显然这个人早就想清楚了，所以这边他们还在商量，那边人已经应召入宫。之所以非要与自己走这么个过场，不过是为了保证将来在廷议上能够获得自己的支持。 他这么独断专行，便不怕错了吗？ 这么想的杨如钦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做大事的人只能一意往前，怀有恐惧不断回头的人是不能成事的。而这个人在这么多年的执政生涯中，能无数次的把自己的个人意志推行到底，只能证明这个人心够硬，手段够狠。对一个帝王而言，在保持一颗清醒头脑的同时，这两者已不可或缺。那个久已不来上朝的人弓着身体，似乎因为疲态太盛而难以支持。杨如钦止步踌躇了一会儿，悄然改道而去。此刻天色已经开始黑了，沿边的云头阴沉沉的，重的几乎要压下来。太监们提着灯笼四处奔走，忙着点燃各处悬挂的宫灯。从前面宫门处跑来一个黄门官： 大人可来了，宫门就要关了。 杨如清回过头，他此刻已经绕过了几个门楼，距离萧定的御书房已经相当远，那个立在阶下的身影也看不到了。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